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美國聯邦調查局拘捕連環殺手後 調查他們的報告,發現他們少年兒童時,很多都有殘酷虐殺動物的行為 一個小孩子小時候對動物殘酷或者他們親自經歷過這種屠殺得到變態的快感大過就會去殺人 這種行為有一個專門名詞叫做Zoo-sadism 叫做動物虐待狂,是有這種人 所以但凡小時候虐待動物的這種兒童 一定周圍的鄰居要小心 其實已經在西方有完整的系統去研究這些連環殺手的童年的過去 學校不要取錄,立即開除 應該香港那麼多離島,建一個島,將這些少年兒童放逐在那裏 不要給飯吃 因為有些醫學說 讓他餓死,這是最好的 你可以說是基因論,亦有些人說他腦裏有一種 少了一些東西 而令他抑制不了人類先天性的暴力 於是他就會找這些小動物作為一個發洩和暴力宣示的對象 這種人是要特別處理的,要將他驅隔 然後予以嚴厲的對待 很多大過了,雖然他不是連環殺手 有個行業,他的投身叫做導演 很多導演,就是小時候,我不知道是否虐待 好像拍過《龍年》的意大利導演Michael Cimino 現在沒有,銷聲匿跡 為什麼? 《龍年》拍得好看,好東西,一套經典 後來他真的拍一套叫《天堂之門》 華倫比提,做男主角,花很多錢 千萬金元,他這套戲一出來 票房慘敗。點解呀?因為佢喺戲裡面係不當呢,係虐待動物。好嗎?佢就一刀插了隻馬條頸,等啲馬流血,好嗎?然後呢,就用個馬血呢,係攞嚟做戲裡面的人血。仲有佢拍一場戰爭場面,喺隻馬嗰度呢,馬頭嗰度綁炸藥,一路等個roll機,然後bomb 在鏡頭前面整隻馬炸到長穿肚腩他就將這片段融入結果這套片慘敗從此Michael Cimino亦退出影壇 這個南韓還有一個叫金基德 這是以平時拍藝術電影為 我覺得他是變態 是一個變態人魔 他在2000年拍過一套叫做《The Isle》《島》 裡面將一隻青蛙鑑生剝皮然後將一條魚切開一截截然後這套片在英國上映時被電檢局質問 為何這麼殘忍? 金基德走去說,我是表達寫實 你英國、美國,你夠吃牛扒、豬扒、屠殺動物時 不是這麼殘忍我只是想將殘忍的一面表達出來 結果,我呼籲香港人看韓片 一定要杯葛金基德的戲 還有一出意大利片,叫做《食人族大屠殺》 這是講一個探險家走入亞馬遜森林找食人族 結果他借這套戲,來表達殘酷 裡面有將一隻烏龜斬頭 有一張湯肚,裡面有鏡頭將一隻馬騮斬頭 這些電影,這些惡劣的風氣 80年代盛極一時 香港有一套是叫做《黑太陽731》 導演姓茂裡面整套戲是借暴露日軍所謂 東北虐殺戰夫為名， 裏面有一場戲很殘暴， 賣弄了養了幾百隻老鼠， 然後放貓進去， 任老鼠將貓吃了。 整個片段,我看完之後,我從此對這個導演極為反感。 整套戲完全滿足他一個人虐殺的那種變態快感。 還有包括荷里活大,有些大師級叫哥普拉。 有一套叫《現代啟示錄》,我們看一次,很多人說這套經典。斬牛那場。 捉住牛,用野蠻的土著去製實,用慢鏡頭。 用特別鈍的刀,破刀,然後用慢鏡頭慢慢將水牛頭斬開。 哥普拉看完之後,這個人導演的戲 我不再看,沒搞了,變態 他的女兒,拍什麼Lost in Translation 這兩父女,我認為基因是變態 沒搞了 所以香港人應該用行動去表示 現在是2014年 香港這個文明社會不容許這種殘暴的行為。 所以電影裏面的虐殺動物,後來荷里活自己有一個虐章 就在裏面的動物驅使拍戲 不能夠虐待,就算裏面的鏡頭是表達獵殺動物的,都要講明 前兩年那套雷霆戰區,拍戰馬在戰場上的犧牲 血肉橫飛,如何病死 拍得很真實,但最後Roller,即是Credit 說明,沒有任何動物在拍攝這套片期間受到不當的對待 因為他用了12匹馬,交替 還有特技 特技去畫一些馬的受傷害的情況，那些是特技，就不用真馬去做。所以這些虐殺的動物，不要以為拍電影是為藝術不惜工本。其實這些以前做這些殘暴的行為，七八十年代不是電影，電視也很普遍。例如拍那些什麼慘，拍那些什麼 不知道神雕還是蛇雕,不知道周伯通還是小龍女那些,其中原著小說說有多少隻麻雀在手裡飛不走,連那隻不知道什麼獎,總之,我知道當時其實都不知道死多少隻麻雀 因為你拍一場戲,你把麻雀不斷扔,當時沒有紙、導演、沒有這些動物權益的意識 一撲,叫做PA 幾十隻出來,猛按NG,麻雀又不是捏死麻雀 是因為過程中,你這樣嚇麻雀和這樣扔法 拍完之後,都死了 更不要說小白兔、小貓小狗 很多時候,不是因為拍一些虐殺的場面 是因為拍攝的過程,根本對動物已經很大折磨 往往 在這些小動物的過程中,就會犧牲了 現在後來好一點,近年文明一點 很多時候都不會這樣做。 有時候貓狗都會有些有心人收養 因為買這些貓狗狗回來,最後拍完之後誰要 有些就放回牠上山,或者留下牠不理 尤其是拍攝製作時,更加應該尊重生命。 就算一隻麻雀、飛鴿傳書、兔仔等,都是生命 不是多預約幾隻回來,預計死 那時候是這樣的,那個年代 你聽見,你都不敢去現場看 因為拍完之後,通常都會倒下 近年,美國、歐洲已經不會再有馬戲團 馬戲團訓練的動物,亦是手段殘酷 這些外護動物的團體抗議之下,這種 活動慢慢取消。 甚至有人說水族的表演,海獅、海狗、海豚 那些都要杯葛，因為那個訓練過程和困了他們在一個水族館裏都是不算一個人道的方法。這些看經營的手法，海洋公園那些都被人指責過是這樣，不過後來 他向公眾公開說不是，還有西班牙的鬥牛，我們希望快點21世紀，早日取締。因為人不需要去看動物受到虐殺而快。還有因為有某些宗教的原因，例如前一陣子我在網絡上看到一幅照片，就是尼泊爾的一些祭典，原來每一年 殺幾千隻牛羊一次過血流成河，在一塊空地上，即是用來做他們的宗教儀式。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殘忍的事，雖然你說我們人類都是會吃牛、食羊，但是集體宰殺、祭祀，這些我都覺得是一些太殘忍的事。2004年英國在 海德公園樹立了一個叫戰爭殉難動物紀念碑，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裏面戰死的馬匹，說出來不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裏面戰死的馬是超過250萬隻，250萬匹，你說到雷霆戰區，因為當時 文書工具正在新舊交替，汽車不太發達，柴油機剛剛開始發明沒多久就未普及變成卡車， 用精雜的馬走去拖大炮，但偏偏機關槍很厲害，所以大量的馬匹在人發動的戰爭之中死亡，人死是不足惜的。 因為人發動戰爭,本身充滿罪孽。 動物沒得選擇,你喜歡打就打死他,兩軍全部攬著死了,沒問題。 韓戰戰死的志願軍是不足惜的。 但韓戰戰死的戰馬,或者動物,是很淒涼。 網絡8-1903讀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這些虐殺動物是文明社會不容許， 香港幸好是因為有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在這方面有完善的法律。 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沒有你說那些動物多慘，變成餐桌上的食物，那些燉喉腦、保留狗，一來要割塊牢肉來吃，還有吃五爪金龍，有些吃五爪金龍不知道在哪裏運回來。 五爪金龍本身已經是食腐屍，在鄰近地區有人用來做野味，很多病毒，野蠻，一個字叫savagism,就是野蠻，不要跟我說這些叫文化，不是文化，這種行為我覺得 做得多是為自己作孽，你看看有些國家、有些地方充滿血腥仇殺，一個民族好像遭受天譴永遠沒有運行，這個你由佛家輪迴看是有些道理的。長期殘酷虐殺動物， 你只會為你的子孫埋下一些業報。 譬如山東、東北一帶養很多的雕鼠、狐狸，都是活剝牠的皮，然後棄屍 所以現在很多人已經不會再穿狐狸、雕鼠等。但是少數人先富起來。 但如果你回到大陸，鄰近地方，你又看到依然在百貨公司裏面，很多這些貼鼠皮、狐狸皮的衣服，尤其現在這些天氣，夜總會小姐要穿，闊太、肚紅、女主播被人包，圍著頸、很漂亮，男人又肯不下，被你包幾個月，問你拿回些什麼呢？ 除了LV、Chanel就當然是貂皮、皮草，很奇怪，現在還是百貨公司派出來的，這些是非常殘酷的物品。你想想一件衣服要犧牲了幾條命，你背著別人的屍體，很多 條，所以這些佛家輪迴我看有些道理。 所以現在已經是良心消費，真的要考究一下。有些人有些理論很奇怪，人都未顧得如何顧得動物，這些小農的中國無知農民那種似是而非的邏輯。什麼叫人都顧得如何顧得動物？ 人未顧得如何，很多時候是你自作孽，動物被你虐殺，動物沒有作孽，是你自作孽之後，將你那種虐孽施加於無辜的動物。所以我想現在有教養的中產父母，希望盡量實現素食，素食就是鼓勵小孩子 不用那麼多營養，現在夠了營養，盡量吃少些牛扒、豬扒。其他蛋白質也可以通過植物或蛋類都可以攝取到，因為香港人從來不會營養缺乏，尤其肉類太多，就算你做不到完全素食，你都可以大減你生活上需要的肉類。 很多時候肉類都是很多疾病的來源，現在的人都盡量健康，所以禽流感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開始，沙士這些走去吃果子來馬上驗眼部，吃果子來惹到沙士自己死，我認為他該死，絕對是公正的報應。 吃野味，吃多些，現在還是這樣，現在有些人回去第一時間招呼你就是野味宴，現在很奇怪，香港人英語拒絕，應該不吃，沒吃，起身走，對不起，我是香港人，我不從事野蠻低等的行為，就告訴對方聽。 不需要跟他做朋友，做那麼多朋友為何？他想跟你做朋友為何？想要著數。為何殺生這麼多給野美宴給你？為了錢。這些你殺生賺多錢也沒用，將來會禍延子孫。所以這些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觀，應該要守護。 不僅是民主、自由等等，我想動物的生命的尊嚴、尊重生命和權益，因為這個地球有份住，它有份生活，每一種動物都是上百萬年進化而成，甚至它離地球的時候更早於人類。你家裡養貓，有時看貓睡覺，你已經知道在幾萬年前它的祖先在動物裡。 人類的祖先馴服後跟他做了朋友，狗是狼的馴服後做朋友，他帶了大自然的野趣走進你家，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一條生命，不是一條WhatsApp的訊息可以delete的，而且他是很信任你和忠心的，而且你虐待他 他沒有辦法去自衛還擊，痛苦亦沒有辦法說出聲。所以我覺得香港市民在新的一年不如完成一個對動物的慈善年，以及將這些虐殺動物的香港公賊 要自我組織成為動物警察將他交給警方再由官重重判處 今晚時間差不多 明晚11點再會 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